啊。 那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行，来了，不用高了，保持实力，一会儿他带头，大伙都得喊着，让他歇一会儿。 喊不了，我们 咋样？ 嗓子不行，咋喊呢？ 你咋这么欠呢？你嗓子不好，你状态能不能好点？ 咋好状态？ 好不容易结个婚，你能给我整啥？嗓子不好，你一会儿跟我去。 怎么 着？眼睛瞪大点的，嘴变成 U 字形，万分的惊讶，眼睛闭上，五官挤到一起。你不管出啥声，这都是内心的。 哎呀， 你这词好听了，不得 劲儿。 你 这 干啥嘞？ 难受， 知道没？ 什么咋？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 还加啥戏啊？ 薅头发。 妈，我这薅完明星头发不得削我呀？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儿的，薅人家干啥呀？ 我有病啊！我 什么有病？你看着明星高兴不？ 高兴啊。 激动不？ 激动啊。 那就得薅。 你加钱不？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真给呀？ 你看我说话算话这玩意儿呢。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那小哥戴头套来好了。 我也想 开，这钱也开了。 来大哥，那个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 下一个说那个穿的最洋气的 啊， 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来 娇娇 自我介绍一下。来， 你好。 挡着 多疼啊！ 哎呀，这 啥玩意？这什么玩意？ 疯了你啊！ 啊！让你自我介绍，谁又让你上前拥抱了？介绍一下， 稳当的，稳当，介绍一下。 你们这边的气氛我好不适应。 你不跟俺一起来的吗？去。 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 哎呀， 俺咋的？ 装什么玩意儿呢？ 干啥嘞？ 这咋回事啊？这是？ 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他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 我看挺好。 好吗？ 啊， 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谁呀？ 我儿子痛苦组组长。 哎呀，还有痛苦组啊？ 那是我精心培养啊，一下生就听我呼声长大。你对哭那是相当的有研究了 啊。 哎，来了。 啊 啊！老太爷们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 ，sorry。 老人派头永远是最 轻松的。都打你 了。完了，那活东家满意不？ 非常之顺利。 是吗？哦，我来等会儿啊。那个毛毛，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着陪着。 我们还行，不用。咱家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哭哑了。这完蛋完了，你哭牙，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 我钱呢？ 你钱你回家再算吧。你当这些人，你说这个好听吗？ 那是男的女的？ 哟，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啊，胖子是个男的。 男的，就 多大岁数了？21岁， 英年早逝啊。 啊？ 说啥？整哪啥样的？是明星。骨头药了？ 什么骨头药了？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骨头药宣什么传？得抓他。 骨头药， 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爹，啥粉丝毒这么大给整没了？啥毒大？就是明星是活的。伙计怎么还哭呢？ 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大长子，你没跟他说明白呀？ 儿，你成岔劈了！你问的什么玩意儿，乱糟的？是一个明星啊，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请咱当粉丝来了。